庆祝金日成主席诞辰105周年和金正日将军诞辰75周年日本朝委会最近在东京宣告成立。朝委会决定积极参加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朝委会活动，并举办日朝友好会议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。